向晚飘落了灿烂，凋谢的石道上凌云不堪，秋末独角秋心才凉半，怕你上不了岸，一辈子摇晃谁的江山，马蹄声狂乱，我一身的戎装呼啸苍苍，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，一夜惆怅如此委婉，菊花残满地山，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藏，北风冷夜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路边成双，菊花残 走进别人风景，

爱情转弯的地方， 甜蜜回忆悬挂走廊，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， 用一辈子去收藏。 写当初会不一样， 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着你面前，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甜蜜回忆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下班的计程车，一笑而过。下班后不想回家的我，谁要理我？很多之前我问朋友来陪我，有谁来爱我？买醉的时候你认识我，最后还一起生活。为怕寂寞，我们做了很多最美空寂寞，偶遇你之后我说想有人爱我就有人爱我，可是 一个人寂寞，两个人寂寞。可能我 Metropolitan.

男子汉，晚上汉子难。